知双手好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。 南亭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亭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。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追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随时运河管理总局传来消息，要将人民币纳入随时运河通航支付体系内。这是人民币继美元、欧元、英镑、日元之后，成为第五个被允许在随时运河中使用的货币。截至目前，已有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烟台、福州等多个城市推出了共有产权房项目。本轮成品油零售端上调预期不断扩大，在预计九月十七日24时，成品油零线下上调每吨110元。从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获悉，本市今年重点针对三山五园、中关村、奥体周边、天坛周边和二环核心区的116条道路开展步道、自行车道的整修或大修工程。红色娘子军、马兰花、茶馆、曹操与杨修获评北京2017年度演艺成就作品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，但只有如果还是要爱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欢迎回来，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。好久不见，其实就是一部写实的电影。陈奕迅动情的演绎，让这首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品味。不管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，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，当我们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，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“好久不见”。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又失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心路旅程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三人行。让我伤心。